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京承高速黄岗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北七家桥，北五环林翠桥西向东，北四环安慧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36秒，2018年汽车音乐会，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怎么样？这样的气息，这样的声音，不太像大病初愈的感觉吧？上周就开始哈，听到我这个蛛丝马迹感冒的声音，然后呢，周末呢又猛烈的轰炸了一下。今天周一，终于是精神焕发，像我之前所预算的那样，之前所预谋的那样，对，之前所预计的那样，周一上班，身体一定要好好的，棒棒的。好了，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收听的各位老朋友，你懂的，特别要感谢在我的朋友圈里来安慰我的各位朋友们了。来，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大家来发红包了。你私信给我的红包我确实不好收哈，但如果要是抢的话，那我当然不让，当然不让。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啊！微信的官方平台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也欢迎新朋友赶快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毅。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4月2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那么从下周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尾号的限行轮换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汽车音乐会哈，千万不要分先后那天把你的车开出来。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第一条还是来关注一下全新的凯美瑞。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1到2月份的销量达到19127台，同比增长了7.1%，其中的混合动力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系销售比例的14%。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广汽丰田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电池无忧计划，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20万公里质保的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不限里程、不限年限、电池延保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也正像一位刚提车的车主所说的，新车起步很平顺哈，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或是超车都是游刃有余的，刹车的调教呢也非常有质感。质感什么意思呢？你去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ABEL Celebrate。 第四十九名， 徐浩小童宝花草间。 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 第四十八名， 杨宗纬越过山丘。 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儿时最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 第四十七名， 王心凌任性情人。 任性情人是谁？任凭理智崩溃，引诱我放开。 第四十六名 ，Megan Trainor Dear Future Husband。 Dear Future Husband is a feeling you need to know it. You wanna be my one and only all my lif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iss Worldwide。Let's celebrate, yeah, yeah. I just wanna celebrate.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 we're making history. I just wanna celebrate. We'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sing song. Work hard, play harder all day long. All the continents get jealous over me. You can see me 3D overseas. If you know me, then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Off in the Bahamas with a band.Now 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And we gon' Vroom, vr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Vroom, vroom, no biggie, girl. Vroom, vr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And we gon' Vroom, vr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Vroom, vroom, no biggie, girl. Vroom, vr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I just wanna celebrate.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 we making history. And we gone. 有多难看哈、啊，要的就是这种气氛。哦，马达加斯加的企鹅的主题歌，并不皮叔带来这首 Celebrate， 嘻哈界的大师哈、啊，无国界的嘻哈流行乐享誉全球，更被歌迷爱称为是世界先生。Celebrat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再次杀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所有欢乐的气氛带给你。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啊。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还有呢？ 蚊子。 特别温情的歌，来自徐浩和小童宝的《花草间》，第四十九位。 小路 马小布被写小失误，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风景如发肤肤惬意的舒服，微风轻拂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是半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之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之间的小路通往何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是慈悲谁描述的别有意图，心若无足谁能凝固你脚步，行走的山水泼墨了那回家的路，别大好的时光都奢华不顾，挥霍可度， 花草间挺适合现在聆听的一首歌。早晨出门的时候突然会发现，哇，树都绿了，花都开了，绿绿的树，黄黄的迎春花，粉红的桃花，真的太美了。这首歌描写的就是用儿童的视角来对最纯净的世外桃源的追寻，以小童宝和他的糖果哥哥徐浩之间的对话开始，哥哥和妹妹之间暖心的画面直击人心，清新的治愈的中国风的旋律，想必会引爆这个夏日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花草间插播广告。 Smart 医药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4:14，欢迎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不管你是我们的新朋友也好，我们的老朋友也罢，没有关系哈，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好了，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来发位置发红包了，现在正在下红包雨哈，雨神呢就是抽烟喝酒烫头，谢谢你发来这么多的红包。好了，看看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家族一群当中的抽烟喝酒烫头正在分开收听，开始呢是在海淀区收听，金妞呢现在是在天津收听啊，除了北京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哈，谢谢。还有字母妹妹是在朝阳区的紫玉华府，每次都是这里啊。 这是你家是吗？这么晚还不出门？哦，是自由职业者。超得幸福呢，是在朝阳区收听。好啦，继续发位置过来哈。还有谁呢？小鸟依人是在北京东城区广渠门桥收听，好具体的位置哈。毛毛虫现在是在金四季购物中心东北门收听，哇，位置都好具体的。前程呢是在门头沟收听，啊、哦，毛毛虫练过了。还有浮生若只是梦在昌平收听，瑶瑶妈妈呢还是在石景山，小文在燕山天池收听，延庆县的哈。张峰呢是在复兴门收听，妞呢是在丰台区收听，还有天下第七是在朝阳区的世纪财富中心。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呢，先来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了这么多美丽的图片哈，让我们这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哈，谢谢。还有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 Echo 在问怎么发定位呢，第一次参与，我在大连，谢谢你在北京以外的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哈。怎么发位置呢？先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才方便发位置。怎么加入呢？好了，回答所有新朋友这个问题哈。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的大家庭当中，把你的微信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听明白了？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谢谢，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啊，二群当中那些现在等等里面哈，待会儿回来有时间再点你们的名。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重温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还是挺深刻的歌曲哈，有感于李宗盛的《山丘》，不过这回是高晓松写的，杨宗纬带来的《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着我的气球，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应当说这首歌曲写得很讨巧哈，深秋那首歌曲呢非常的流行，传到家喻户晓啊。于是呢趁热打铁，高晓松就写出了这首《越过山丘》，特别请到杨宗纬来演绎这首作品。为什么呢？其实杨宗纬的声音也当然是相当很棒了，可圈可点的哈。杨宗纬其实第一次在听到他试唱小样的时候，当时有美国的乐手哈就在邮件当中用20余个感叹号来赞叹杨宗纬的歌声是动人心弦的天籁之音，就说他的一个声音不用看他长得什么样子哈，也不用见这个人，也不用特别了解他，只要听他的声音就会被他迷倒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表现力。高晓松也一直在盛赞杨宗纬演绎歌曲真的是太特别了，就是别人还在比唱歌的时候，杨宗纬已经在歌唱了，唱歌和歌唱可见这两个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拍升一首有故事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ear future husband, here's a few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na be my one and only。 爱我错了又错。你就爱折磨着我。 王心凌的这首快歌，可能猛的一听你会以为这是一首写给情人的歌，叫任性情人嘛，但是这首歌曲却是由他的这个宠物狗有感而发唱作这首歌啊。有这样一个故事，之前不是给你讲，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吗？就是王心凌由于要出差哈，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爱犬了，就是这个法国斗牛犬叫布鲁托哈，于是有一天呢，就把他呢托经纪人送回到妈妈家，没想到呢这个布鲁托到了妈妈家之后便无精打采，而且不吃不喝。妈妈没有办法啊，就问哎，心灵怎么办呢，好担心呢，他也不吃东西啊，要不要去看医生啊，要不然去看一下吧。哎，看了医生说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呀更发愁了，怎么办呢？后来突发奇想，就说哎，是不是因为陌生人送你回家你不高兴啊，好了好了，以后不让陌生人送你回家了好不好。哎，果然就把布鲁托的这个心结给打开了哈，所以奇妙从那儿开始呢就慢慢慢慢恢复了，心情变好了，也开始吃饭了。哎，感觉如此之丰富哈，而且这么难懂哈。其实你就觉得一个宠物跟它待久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它就像一个人一样，它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哈。你不要忽略它的这种小情绪哈，小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要人要人命。好了，有感人发起了这首《任性情人》哦，哎呦，情人。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继续翻山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ear future husband, here's a few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na be my one and only all my life. Trying to rock my body right, even if I was wrong, you know I'm never wrong. Why disagree? Why disagree? 美国的女歌手 Meghan Trainor 的这首 Dear Future Husband， 其实呢这首歌曲满满都是她的爱情观呢，还有对于自己未来的另一半的期许。当然这首歌曲当中也隐含着要自信，鼓励所有年轻的女孩子一定要学会自信哦，这样呢你的另一半才会认真对待你，爱情才是平等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猜，张建超、拉拉、杜萌萌、新晋志远、琳琳，还有天文哈，还有青春终将赛场散场，还有拽住青春的尾巴啊！我们将有女版的拽住青春的尾巴了，哎，家族群当中的拽住青春的尾巴，你可以和他认识一下哈，你们俩同样的名字哈。还有文艺，国王的翅膀 Joy， 还有刘，糖果王振 Y， 不及深夜一杯酒老藤啊，难道跟我是同姓吗？本家啊，还有邻居，好了，待会儿一一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哎呀，生活这么多的新朋友，今天来的超值哈。还有新朋友呢，如果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先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很方便哈，不影响你安全行车的情况之下，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这样我瞬间一秒钟可以收获好几个人哦，什么速度。好了，先回到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春季汽车的保养问题。很多车主的私家车都有天窗的哈，买车的时候呢可能很在意，但用车时呢却往往忽略到这个天窗的问题。谨慎起见呢，最好检查一下天窗，因为天窗呢如果保养不慎是会漏水的。有时候如果天窗的密封胶条有破损的话，雨水就会慢慢的漏进来。此外呢，天窗呢是有导水槽的，经常使用会很脏，而且容易造成堵塞，因此打开检查一下，里面有脏东西要及时的清理掉。而且天窗这个橡胶啊很容易老化，要注意看一下是不是，尤其停在外面的人哈，风吹日晒之后这个橡胶老化了，也是容易造成天窗损坏的一大诱因哈。而且呢，你总不希望那样吧，下雨了不怕，我在车里啊，怎么回事，外面下大雨，车里下小雨了啊，天窗漏水了哈，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对不对？那就要定时的来注意一下自己天窗，要保养天窗。去这个洗车的地方一般他们都会知道哈，不行的话去一下修理厂问一下，哎，这个橡胶怎么要防止它老化呀，怎么防止这个天窗这个破损啊漏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告诉你了哈。好了，在下一个时段还为你带来春季适合小哈的自驾游推荐的。啊，今天来推荐的地方是永定塔和锦绣谷，想知道的话呢在下一个小时再来告诉你。接下来干什么呢，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XLL 的 Solo G Won't Forget You。 第44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 第43名杨丞琳遇上爱。 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 第42名牛奶咖啡早上好。 我看 第41名 兰卡 You Will Be Min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e touch reminds us. Remember the sleepless nights, they couldn't last forever. Remember the midnight drives, the feeling of now or never. The good times, the bad times, tell me do you remember? All day, all night, I won't forget you. I won't forget you. I won't forget you. Too young, we used up all night lights, we never thought of home, and I'm still holding on. What you want, boy, tell me what you want. Should I call, cause I get that look in your eyes. Drive this ball, turn it left to the passenger side, and let's live with life. Remember the sleepless ride and die for me right from the start.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we've been through. Look, you are the girl me still into. Yo, hey, I'm falling for you. Girl, give me the mic and make me sing too. 怎么样，这首歌曲的旋律是不是瞬间就很抓耳的感觉，立刻就吸引到你了哈。啊，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来自名字到哪去了，好在这儿了。Pixie Love Stella G 带来这首 Won't Forget You， 是一首热门的电音曲哈。要介绍一下 Pixie Love， 有力的嗓音多了一份灵动，听这样一首作品呢让人有一种顿觉凉爽的感觉啊。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特别开车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熬啊，还没到夏天呢就已经恨不得把车里面的空调都打开了哈。所以听这样一首清凉的歌曲好像挺适合的。不过呢，据说今天晚上就要起风了，明天呢就将把霾吹散了，但是明天呢相应也会降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加一点点衣服就可以了。春捂秋冻这句话一点都没错，我多次强调的，特别是像我这种已经有失败教训的人哈，听我的话没错的，加点衣服，千万不要感冒，春季这个干燥容易上火，再加上吹一点风就特别容易这个偶感风寒哈，风热感冒，然后就会很厉害的啊，过来人呢。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FBOYS 小精灵，吴青峰呢想写歌给 TFBOYS， 觉得给他们的歌曲应当更加唯美动人吧，就像 TFBOYS 给人的感觉那种清新的小精灵。 当雨化作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 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依然是那样的清新、温暖和甜蜜。TFBOYS 小精灵，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空气当中还是甜甜的感觉。杨丞琳，遇上爱。 我问爱情有没有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威胁够什么时候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难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脸是安排，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感动一定会很快。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谁把脸一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许下 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杨丞琳的《遇上爱》。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心好 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早上好呢是把微笑和礼貌的问候变成了一款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你也可以试一下，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说嗨早上好，哎，你就会把你的这份喜悦带给大家，同时大家的回馈也会让你的这份喜悦加倍的。也是这样的一首歌曲鼓励着都市人在清晨就来最亲切的沟通和问候，人和人之间确实需要这样的沟通和问候的。从早晨就开始吧，微笑面对每一天，同时把微笑传递给每一个人。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总是会感觉生活是那么美好，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串满满的美好的回忆。哎，如果你感觉到生活不是特别顺利的时候，特别是生病的时候哈，可以拿出这些音乐来听一听，哇，真的有治愈的功效哈。正如林凯自己所说的 Life is not always so bad。 林凯的这首 You Will Be Mine 是上周我们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 Life is not always so bad。 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听的这首歌曲是不是感觉很好玩，同时要动感十足。这是小甜甜布莱尼 Britney Spears 带来这首 Oh La La。 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蓝精灵2的主题歌。布莱尼呢曾表达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喜爱啊，他说我、哦、从小呢就很喜欢看蓝精灵了，现在我的两个儿子也是蓝精灵的超级粉丝啊。这次呢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surprise， 当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呢会发现哎，其中这首歌曲怎么那么像我妈妈的声音啊。Britney Spears Oh La La。 好了，这样一首歌曲呢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想知道还有哪些朋友从九点一直坚持收听到现在的，别到公司了不上班，放下手边的事坚持把我们节目收听完是吗？谢谢你们的这份执着，这份坚持，这份支持，谢谢。好，当然很多朋友不方便收听的话呢，也建议你们来收听一下回放哈，要不然怎么能错过这一刻呢。刚刚很高兴的是拉很多新朋友啊，成为我的好朋友了，下一步就该拉你们进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啊！其实那并不重要，主要是要先加你们为私人好友。对，你猜还有雨，风之魂是吗？还有 Double 松，还有啊，这个是蓝之魂是吗？还有建超已经都加过了哈，拉拉、杜萌萌、天文、青春终将散场。还有来自固安的寨主青春的尾巴，我们的老朋友寨主青春的尾巴是来自涿州的哈，你们俩离得还真不太远，好吧，正好去年我们带领听众去了两个地方啊，好吧，你们就各自来镇守吧。光翅膀 Joy 还有王震 Y 不及深夜已呼酒老藤林菊刚刚都已经纷纷加为好友了，别着急，待会儿把你们拉到我们大群当中哈。说好了，家族二群的朋友不许欺负新人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推荐一个适合春季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适合赏花自驾的好去处呢，是永定塔和锦绣谷。赏花时间呢，就是三月下旬到十一月都可以啦，从现在就开始了。永定塔呢是什么情况呢？介绍一下哈，徜徉在园博园的鸟语花香当中，遥望远处的永定塔，还能欣赏园博园著名的五大花园：樱花园、牡丹园、丁香园、紫薇园、月季园，多么的惬意啊！当然，如果你这个花粉过敏的话哈，当然脱敏药。接下来推荐锦绣谷。锦绣谷的花园呢可谓是名不虚传哈，《芈月传》当中的娘娘们闲来无事就会逛一逛的后花园啊，就是在锦绣谷取景的呢。哦，原来《芈月传》里面娘娘逛的那个花园就是锦绣谷啊。对，顺便到这里的踏青呢，也去看看娘娘们眼中的风景吧。怎么走？就在丰台区哈，在丰台的朋友们你们有福利了，在丰台区的射击场路15号。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看一下，还是那句话，嘱咐一下花粉过敏提前做好预防的准备啊。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你很熟悉的陈淑桦《梦醒时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伤心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52，欢迎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然后每位正在路上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不方便互动的话呢，只要你在听就好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让我也知道你的存在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刚才已经收获了20多个好朋友，好，已经加为私人好友，然后待会儿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开车的时候不要发微信了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哇，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太适合敞篷车了，怎么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你听听看就知道了。来自 Stevie 黄的这首 All I Have Is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动物森林》，这是佟大为和赵薇主演的电视剧《虎妈猫爸》的主题歌。看过这个电视剧，我还真没看过，大概也能想见出是什么样的剧情哈。这首歌呢，当然也是记录了范玮琪生下双胞胎儿子，哎呀，出月子之后付出首唱的一首作品哈，表达了浓浓的对这个孩子的这种爱哈。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萧亚轩《爱不离手》。哎，接电话呀，喂，你谁呀？哦，好的，我知道了。哎，怎么还不接电话？ 成为自动态，谁可甜蜜手指不停，该要怀疑，好想亲切你。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you just don't know. You always pick me up when I feel low. Yeah, you're the sugar sweet to kick off my day. Oh no, I just can't keep away. You got the kind of taste that screams so loud.Perfect gift without a doubt. My eyes light up when you're around. I might be addicted to you now. You're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midnight. You melt my heart like chocolate in the sunlight.Sweet, like candy after bedtime. You're all I need. Yeah, you're so sweet.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can take your place. Irreplaceable in so many ways. You got the kind of taste that screams so loudWithout a doubt. Yeah, you're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midnight. Melt my heart like chocolate in the sunlight.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bedtime. You're all I need. Yeah, you're so sweet. You got me singingChocolate in the sunlight. So sweet, like candy at bedtime. You're all I need. Yeah, you're so sweet. You got me singing So sweet， 来自 Jason 陈的一首歌曲。哦，我就在看哈 ，Jason 陈，莫非他也是美籍华裔吗？果不其然，还记得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听到汽车音乐定制，听到了 Steven 黄的那首歌曲吗？哎呀，黄，哦，他是英籍华裔的，就是生长在英国哈，但地地道道是中国人哈。这个骨髓里流淌的是这个中国人的血，中国人的血。啊，Jason 黄和 Steven。Jason 陈和 Steven 黄的都是这样的哈，一个是英籍华裔，一个是美籍华裔的。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那今天的收工歌就交给他了，安又琪，有你陪着我啊，有你们陪着我病都好了一大半，谢谢啊。更正一下，之前在介绍 Steven 黄还有 Jason 陈的时候说了句他们同样生长在西方国家，哦，自己纠正一下，同样生长在英语的国家吧，只能这样讲了。领导说了，错不怕，怕就怕错了还不承认错，或者说你不知道错在哪，好吧，我认错了。因为一个是英籍华人，一个是美籍华人，生长在说英文的国家，只能这样说了。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线下接着聊哈。那也欢迎没有加我微信为私有私人好友的朋友，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明天的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